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白鹤比他想象中还要难对付。一般来说，为了能承受更多的魂力，武魂真身释放都会令原本的身体变得更加庞大，而眼前白鹤这武魂真身却是令身体缩小。可这并不代表他自身的魂力并未增强，而是魂力被强行压缩了。也正因如此，他的速度可以说是快得恐怖了。更令唐三瞳孔收缩的是，当白鹤施展出武魂真身悬浮于半空后，围绕在身体周围的第八个魂环也亮了起来。为了宗族的利益，这位纯敏系强大的魂斗罗要全力以赴了。伴随着那最后一个魂环的亮起，悬浮在空中的尖尾羽焰由一变成了五。白鹤这第八魂技施展之后，每一个分身都会拥有与主体相同的速度和防御力。更加重要的是，眼前包括他的本体在内，五个身体可以说每一个都是真的，也可以说每一个都是假的。也就是说，在他的控制下，随时可以让任何一个分身变成本体，也可以让任何一个本体化为分身。对于攻防能力都不高的敏智一族来说，这个技能可以算得上是逃跑绝技了。哪怕是当今天下最强大的封号斗罗，也不可能在面对五个白鹤这种速度的魂师时全部都拦住。对于敏智一族来说，拥有了这五个分身，只要留下一个分身在安全的地方，其他分身就可以去任何危险的地方探查。这看似并不算强势的第八魂技，却是妙用惊人的。身形一闪，五只尖尾羽焰瞬间分开，那速度几乎和唐三使用的瞬间转移没什么区别。这不禁令唐三联想到，泰坦和牛皋要是发挥出全部实力，他们的力量和防御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。只不过此时唐三也根本没有心思去思考太多，他所承受的压力骤然大增，再也不敢有任何实力上的隐藏了。除了双眼内尽是紫金色之外，一蓝一白两圈光环同时从他脚下散开来，瞬间已经笼罩了整个大厅。令对手减速就是对自己加速，在杀神领域的作用下，就算是对魂斗罗也会有一定的削弱，更何况是白鹤这种攻防不强的纯敏系魂师。而蓝银领域会令唐三的精神力达到最佳状态，更好地掌控周围的一切。领域全力释放的唐三顿时给人一种不同的感觉，冷酷、暴力、凶厉的气息伴随着杀神领域传出时，令在场所有人都打了个寒颤。而当蓝银领域笼罩过来时，在那充满寒意的感觉中又增加了强烈的生命气息，这两种本不该同时出现的气息却同时出现了。更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是唐三武魂的释放，他释放的是蓝银黄，两黄一紫两黑一红，六个魂环出现的那一瞬间，会客厅内的空气似乎也随之凝固了。先前刚刚败在唐三手中的白沉香满眼的不可置信， 他竟然是六环魂帝。 用力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白沉香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因为那闪耀着的六个魂环之中最后一个竟是红色的，那妖媚的红光甚至掩盖了唐三第三第四魂环的黑色，整个会客厅内再也没有什么能与那红环相比的色彩。化为尖尾羽焰的老白鹤也同时呆了一下，红色代表着什么，作为魂师他怎会不知。 怎么可能，十万年魂环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一个如此年轻的魂师身上，还是第六魂环。 精神力配合蓝银领域的探测是不会有错的，是五谷近乎一模一样的气息，所以接下来的比试我将要面对的是五个急速飞行的超强纯敏。 香已燃烧过半，白鹤在短暂的震惊后很快就醒转过来，不论眼前的青年有多强，他都要击败这个青年。五只尖尾羽焰同时动了，五道身影瞬间化为五条线在会客厅内穿越而过。就是那一瞬间，距离地面一米飞行的尖尾羽焰几乎控制了整个会客厅。唐三的瞬间移动抢先施展， 在他的精神力感受到对手魂力波动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闪了出去。他知道从这一刻开始，自己的瞬间转移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，必须要不间断地持续闪躲，才有可能避开那急速的追逐。但是唐三还是低估了此时白鹤的速度，五只尖尾羽燕分别控制了会客厅的五个范围。在唐三闪现的时候，他几乎看到了尖尾羽燕出现在面前的鸟嘴。唐三能用精神力锁定白鹤，白鹤这样级别的魂斗罗又怎么会不锁定他呢？唐三只要一出现，在精神力的牵引下，白鹤就会出现在他面前，速度之快足以与他的瞬间转移媲美了。幸好唐三的反应很快，在身体闪现的瞬间就做出了反应，上身猛地后甩，做出一个铁板桥的动作，而整个身体也在这个动作中再次瞬移出去，这才险而又险地避过了白鹤的追击。不过对于唐三来说，这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，等待他的还有更大的困难。白鹤的速度全部爆出来，纯粹的速度令任何技巧都显得那么苍白。唐三身体再次出现的时候，后仰的他毫不犹豫地侧向翻滚，这才在瞬间闪开了白鹤的攻击。白鹤所抓的竟就是他两次瞬移之间那眨眼间的功夫。照眼前的情况看，唐三已经很难闪躲了，但是唐三的下一次瞬移却出乎了白鹤的意料。唐三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整个人是在半空中。最为奇特的是，白鹤化身的其中一只尖尾羽燕只能从他脚下掠过。其实白鹤的预判没有任何问题，哪怕是出现在空中，在下次瞬间转移之前，身体也会随之下坠一点，但唐三却并未下坠，反而是向空中上升了几分，这就令白鹤的扑击变得毫无用处。而也就在这时，白鹤清楚地看到唐三身上的第六魂环，也就是那代表着十万年的红色魂环亮了。唐三从未使用过第六魂技，终于现在展现在了所有人面前。一个淡淡的虚影在他身前浮现而出，尽管那身影是虚幻的，也丝毫没有减弱他的美。乌黑亮丽的长发编成整齐的蝎子辫垂过小腿，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眼神中带着淡淡的悲伤。动人的身段，修长的双腿，哪怕是一向自诩美貌的白沉香看到这个身影时也不禁呆了一下。就在那身影出现的同时，唐三身体周围的空间突然变得扭曲了几分，朝着唐三而来的那五只尖尾羽燕仿佛从虚幻中穿过，并未碰到唐三的身体。看到这美丽的身影，唐三的目光呆滞了，双眼微红，身体颤抖着，情绪已经无法抑制了。是的，那虚幻的身影正是小舞。他淡淡的身影在空中轻转，面向唐三，一只柔嫩纤细的小手抬起，落在唐三的面庞上。没有任何实体接触的感觉，他也不能出声说话，可是唐三的泪水已经不可抑制地流淌下来。此时此刻，他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正在与白鹤的比试当中。对唐三来说，除了眼前的人，一切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。红色的光芒围绕着两人的身体，尖尾羽燕先后数次掠过，穿越的只是扭曲的光芒，却始终无法接触到唐三。唐三此时施展的魂技确实不是纯速度的比拼，可是白鹤的第八魂技敏分身不同样也不是速度吗？他自然无法说唐三这是犯规。这一刻，唐三没有开口说话，那虚影只是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面庞。唐三小心翼翼地抬起双手，虚抱着面前的虚影。这第六魂技并不是他自己施展的，在此之前，他对第六魂技也只是有些了解，却并不清楚它的效用是什么。他不愿意施展第六魂技，就是不希望在施展魂技的时候，自己重新感受到那撕心裂肺的痛苦。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第六魂技竟然会在他需要的时候自行施展，而且他还看到了那令他魂牵梦绕的人。此时此刻，唐三的心已被胀满，胀满的没有一丝缝隙。一生之中，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一件事，渴望让怀中的人真正回到自己的怀抱之中。 唐三的身体在那红光的影响下也变得有些透明了，这就是他的第六魂技形态之一，虚无。虚无免疫一切非能量形态的物理攻击，削弱任何能量攻击 50%。 这看上去只是一个辅助技能，实际用起来也是相当的霸道。此时此刻，白鹤所能穿越触碰的就只有虚无。四目相对，唐三心中的感受却如同过山车一样。 如果我早知道在施展这个魂技的时候能再次看到小舞，我一定会天天释放。能每天看到我的小舞，哪怕只是看着，我也满足了。 虽然这只是小舞的幻影，但从那动人的双眼中，他看到了小舞的情绪，感受到了小舞对自己的思念和爱。自己的小舞并没有死，他还活着，而且就依附在自己身上。小舞用手轻抹着唐三脸上的泪，可是他只是虚幻的身影，又怎能真的将泪水抹去呢？他眼中的不舍与思念，悲伤与欣慰，无不深深地感染着此时的唐三。突然，唐三心中一惊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